国际局势瞬息万变，香港政坛风起云涌，政坛变动同你深入分析。梁锦祥一周时事。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第二节啊，咁样咁啊，讲下今日嘅琴日同今日嘅热话啦，就系呢个咩嘅包刺宴啊，咁样咁啊，哇，屌你老尾都几捻劲嘅咁样，咁都系多份报纸嘅头版嚟嘅，系咪啊？系咪？ 苹果，苹果， 净系苹果头版嘅，哇，冇 诶 ，AM 咯 ，AM 系嘛？咁系就琴日都轻轻讲少少啦，咁样就话说台湾发生一件事啦，咁样咁就喺呢一个咁样嘅台北啦，上引水产嗰度咧，咁样 平安夜发生啊？ 平安夜发生啊？咁样 系， 咁系，咁就有三个一模一样样嘅女仔咧，咁样咧就话系香港人嚟嘅咁样，咁就呢一、這个咁就俾人咧就捉到佢哋咁样，咁就大家都知咩事啦咁样，就系、是、咧 gathering， 佢哋咧就去 gathering 咁样，咁啊唔系一般 gathering 咁样，拉爆三个女仔就入去厕所拉爆，几捻香， 人攞只出嚟， 几捻香叶啊，一啲都唔捻香叶，好捻污糟嘅垃圾，就系咧喺个喺嗰度咧，喺现场咧，就喺即系上紧水产现场咧，就喺度偷勾人哋嗰啲鲍鱼啊， 牡丹虾、 牡丹虾、 大山 蚝啊，牡丹虾上面剥壳噶，咁啊偷入去，跟住咧就话收喺三度。袋咧，跟住咧，然之后咧，有条片，有播条片嚟睇下。咁样咧，就咧就走去咧呢一个咁嘅厕所嗰度咧，就去偷食喎、哦。咁样， 而家呢个状况就系、是、即系、那、嗰个店 画面见到啊， 就截停咗佢哋三位啊， 就截停咗嗰、那个，即系去 啦。但佢攞住啲食物噶，见到 系咁啊，即系去咗几转咯，屌你老味！你明唔明啊？即系攞埋位食一样咁捻样啊！屌你老味，攞去我唔知系咪咁样啦吓，咁样咁跟住咧，然之后咧，咁就结果就俾人就找个正着啦，咁样咁啊，相当之肉酸，因为系攞去厕所食啊嘛。 系 有啲说法话俾攞去公厕食，我唔明咩叫公厕。 即系佢个食肆里边嗰个洗手间啫。 O K， 系啦系啦。咁啊，攞去厕所食，你点解你喺厕所 奶爆 嘅？牡丹啊，大佬！使唔使剥壳啊？究竟咁你 又咧 ？wasabi 咧？ 咁你 wasabi 咧？咁鲍鱼咁样，鲍鱼啊，鲍鱼系咪唔系鲍鱼生？鲍鱼梗系生啦，鲍鱼生唔奇。咁但系我想问，系咪成只咬啊，大佬？咁你 偷咗六只大鲍鱼， 即系你鲍鱼生食刺身咁样，咁都要切粒噶咁样，你 当汉堡包咁样 系嘛？唔切啊？定系带刀插入厕所啊？嗰个情景究竟系点捻样咧？咁样无奈就冇片段，又未有佢哋嘅专访出到嚟，即系有专访，有乜嘢值得专访？我想知佢点样食啊嘛？嗰、食嗰个过程系点捻样啊嘛？咁咪点解会搞到咁捻样咁捻离？好咧，咁而家嗰三个女仔就被捕啦，咁样被限制出境啦，咁然之后咧就当然系会被起诉啦。咁而家咧个说法咧就系、 是、佢已经解除咗嗰个限制出境啦。 唔系，即系我讲佢哋嗰个俾人找嘅证据嘅情况啊，咁样咁找证据之后，咁跟住要梗系要提告啦，咁样咁跟住咧，然之后咧就仲要俾人找嘅证据嘅时候咧，仲要喺现场咧，据闻啊，据报啊，就话咧喺现场大嗌啦，我冇钱俾啊，我冇钱俾啊，咁样啊，相当之夸张啦。咁然之后。咁就跟住被找过正着之后呢，限制出境呢，而家呢就同店方呢就达成咗和解，咁就据报呢就话係用千几蚊呢，千几蚊係讲緊港币呀， 港币千几蚊， 用港币千几蚊咧就达成咗个和解咁。 即系其实佢俾翻佢偷咗嘢食嗰啲钱 即系找翻数咯， 找翻数咯。 个台湾人真系和善啊， 系 台湾真系和善咯，真系。咁不过当然咁上紧水产都做咗好好宣传嘅咁样，哇真系好啊，好食啊，大佬， 好食到要偷啊， 好食到要偷啊咁样。咁其实讲紧嘅偷咗都系千几蚊噶嘛， 系 即系 咁你又攞得几多咧？ 即系千蚊港纸都 系啊，你可以攞几多咧咁样？咁你 即係你慳咗千幾蚊，即係有 隻鮑魚啊！ 即係有幾咁、有幾咁哇！真係唔得啦，真係即係值得 冇錢都要偷啊！ 值得以身犯險啦，咁樣唔係去到嗰個地步啊嘛，係咪先？即係你話哇，嗰只鮑魚如果三十幾萬咁樣，我諗一諗啊，即係 入廁所就係咬兩啖， 係咯，我真係喂，如果喂就咁樣鬼鬼祟祟入去咬兩啖，就三十幾萬，咁都無謂啊！我都覺得無謂啊，諗完諗之後都無謂，我就諗使唔使三十幾萬啦、啊？只鮑魚咁樣都唔諗係喎，屌你老味，講緊都係千九幾蚊， 想鑽石啊鮑魚！ 講緊都係千九幾蚊嘅喎，大佬，點解會發生咁撚樣嘅事啊？香港人到底發生咩事啊？咁樣，咁嗰三個女仔就俾人起曬底啦，有曬樣噶啦，咁樣，咁啊跟住咧，有樣有全名噶啦，咁我就唔出咗張相，哎，雙傑你出咗啲屌你老味， 打咗格嘅， 繼續我嘅打唔緊要啦，咁樣，咁就都好眉好貌喎，雖然係一模一樣樣咁樣，咁就叫呢個格打嚟把撚。你所谓打格就系咁捻样啊？呢个格系报纸做噶？ 唔系啊，佢自己整。 呢个格系你整噶？ 唔系原相喺呢度啊，原相系咁。 唔系呢个格系报纸打定系你打噶？心怡。 佢自 报纸打嘅，咁报纸打到咁样都打嚟无谓啊，咁样。 你企后啲就睇到噶咯。 系咯，你眯一眯眼咪睇到咯。稍微眯少少， 焦点 系稍微眯眯，好似睇嗰啲 B 图， 成个突出嚟， 系你睇甩到晒。咁但系睇到都冇乜用，呢啲样咧就周街都系嘅咁样。就同佢啲本 嘅嘢都差唔多添，唔同噶嗰样。 出咗街啊，系咁呢个都系美图秀秀执出嚟嘅咁样。咁你话佢系打领都得噶啦，出下嗰张相，你再出再出下其中一张相，再出下有冇大呢张唔系得得大头嗰啲咁样？呢个打领嚟噶，呢个直头系打。但打令執到咁樣有咩咁難嘅，係咪先？ 難。 打令將邊個執到咁樣都唔難，係咪？打令將葉柳執到咁樣都唔難，有撚咁奇啊咁樣？呢個係打令添啦，呢個。咁你即係就應該喺街度就認唔到佢哋嘅咁樣，咁所以即係。 唔擔。 因為大家都係佢哋都係呢揾到嘅都係 social media 揾到嘅相嚟嘅。咁應該都係用咗美圖秀秀同 TT 編圖 P 圖結合之後出嚟嘅結果，咁所以大家都一樣樣。咁名又出曬嚟啦，咁樣又出曬嚟啦。咁好啊，問一個問題咧，就係點解會發生咁樣嘅事咧？咁樣嗱，上一次都好地地喎，我解釋到喎。上一次我解釋到喎，點解你咪請咗我八十後或者九十後咧？咁樣基於佢認嚟到講，就應該係九十後嚟嘅。八十後又唔會認嘅，八十後就冇理由噶，唔知喎點解 交咗？ 點解會咁樣咧？啊，真係奇怪啦！咁樣九十後就會話唔係啊，交咗咯，唔係啊，冇交啊！唉，你唔講要交，我唔承認交咁樣。好啦，但係去到呢一節咧，就真係八九十後都解釋唔到啦。即係八九十都搞成，會攞啲生意入廁所食，真係好撚難搞嘅喎，好難突破到嗰個心理關口嘅喎，要非常之好食，所以呢件事根本就係幫上癮水產宣傳，因為一定係賣相非常之好， 定係其實佢三個係火拍咗旅行團、旅行社嗰啲，佢遲啲就係嗰啲名人帶團嗰啲啊，88,888上癮水產豪食五天團。我帶你去公司， 好食唔使俾錢咁啊！啲 放題， 我諗諗下次喎。唔係你咁樣講起，我諗諗下次。 三個一齊帶， 諗下次。因為譬如佢話咩渾身酒氣語無倫次啊，話咩飲醉酒，我都話飲醉酒唔會咁撚樣。我琴晚節目都講咗，飲醉酒係唔會咁撚樣，飲醉酒係唔會做鬼屎嘢噶嘛。飲完酒醉咗之後係越嚟越豪邁噶嘛，個人。屌你越嚟越大膽啊！邊有人飲完酒之後鬼屎咗啦？ 飲醉唔係攞只鮑魚入去啊，攞只鮑魚出嚟。 唔係啦，屌你老咩，攤啲鮑魚出嚟嘛，應該屌你老咩。应该大声嗌个服务员过嚟，摆晒啲鲍鱼上嚟，跟住佢真系摆晒鲍鱼上嚟，跟住指住鼻，我要中印同啊，咁样先至系似饮醉酒噶嘛，鬼鬼祟祟偷啲嘢入去，咁样呢个绝对唔系饮醉酒嘅表现啦，咁样。咁另外你话真系，哇，系好。好真係好想食啊！真係又真係冇錢俾，冇錢俾咪下次食過咯！屌你老尾又幾多難啫咁樣，係完全諗唔到有個乜嘢嘅動機，有個乜撚嘢嘅，或者乜嘢情緒，乜嘢情景可以導致到你偷啲鮑魚走入去，或者偷啲即係 刺身類咁樣嘅嘢走入去廁所食，真係好難好難做得到噶嘛，大佬。咁呢個係都你話係咪即係拆出國際啊，或者係即係香港出醜咁樣？咁啊必然係啦，毋庸置疑啦咁樣。好啦，咁出咗呢個報導之後咧，或者出咗呢個咁嘅消息之後咧，咁啊跟住當然爭相報導啦，唔報啊蝕咗啦，係咪先？你各個媒體都報啦咁樣。咁啊跟住然之後就喺度講，咁啊有啲討論就出咗嚟就話。喂，系咪真系香港人嚟噶？ 系啊， 系咪真系香港人嚟噶？咁样咁唔知道、啊， 嗯， 唔知佢系咪香港人、 啊？因为好多都话系即系有身份证啫，咁可能唔系土生土长啊，新移民啊，定系点样？ 系啊，咁样咁，但系咧嗱，有啲人就话啦，喂，你冇理由系即系譬如有啲人都会走嚟话我哋《月时报》啦，因为《月时报》都有做呢个报道嘅新闻啦、啊，咁样咁有啲人就会走嚟话《月时报》就话喂，你都未知佢系唔系新移民，又或者系咪只不过系攞咗嗱，佢系香台湾叫佢做香港人啦， 系香港身份证 啦，香港身份证啦、啊，咁样。咁你都唔知佢系咪新移民？攞香港身份证，你就话佢香港人啊咁样？唔系，我调翻转头问一个问题就系、是，唔系你而家都未有证据证明佢系新移民，咁佢表面证供系香港人啫嘛？ 系 系咪先？即系而家佢表面陈述嘅就系佢系一个香港人。咁你呢啲冇得就系第一句唔认，诶，我睇唔似系香港人啊咁样，你冇得咁样唔认噶、啊？ 系， 因为呢个世界去到大陸人都唔似喎，去到呢度咁嘅地步真係做到 係喎， 係咪啊？做到 係喎，大陸人唔會咁做嘅喎。 大陸人點解咁做啊？ 去廁所都喺出邊啦。 係咯，但係屙屎都唔去廁所啦，何況食鮑魚？系咪先？我睇行径唔似大陆人喎、啊， 系喎、 啊。如果大陆人嚟讲，如果大陆人饮醉酒啊，就喺上近水产嗰个缸嗰度屙屎啦、啊， 又紧 系 四色 屙督尿，攞个鲍鱼嚟屙督尿落你个鱼缸度，系嘛？撒波灌过你其他鲍鱼，咁啊似大陆人饮醉酒啦、啊。咪兜兜地攞啲上瘾水产入到去上瘾水产嘅厕所入边，再嚟到食就大陆人。都唔似係喎，咪因為即係譬如有啲人就係話，喂，係咪要有個合理懷疑去認為佢哋唔係香港人啊咁樣？咪但係佢個表面證供而家係香港人啊嘛，你未有其他資訊嘅時候，你點能唔通我哋話佢疑似香港人啊？即係你好撚輸打贏要，即係唔係輸打贏要啊？係即係你賴屎賴屁啊！呢啲位你點撚樣疑似佢香港人啫、啊？ 持有香港身份證， 你冇得你唔賴又或者你懶客觀咁樣啊？三名持有香港身份證女子咁撚樣，咁咪即係香港人？ 呢個時候話佢世界公民啊又 係啦，呢、這個時候係啦，屌你諗咩？咁啊叫翻葉寶林出嚟保釋佢啊咁樣，唔撚會啊嘛？屌，所以我覺得冇嘢好執，即係有咩好賴嘅？冇咩好賴噶？你除非話發現咗個新嘅資訊咁樣，十位嘅真新資訊。新資訊就話、是、啊，原來佢哋係 新移民嚟嘅， 大陸嚟嘅咁樣，又或者乜嘢，或者假身份證啊咁樣，咁有更新嘅資訊，你再去更新咧。如果冇更新資訊嘅情況底下，咁而家表面證供就係、是，誒佢係咩人啊？咁佢喺香港嚟嘅咁樣，揸香港身份證，佢做咗啲咩啊？咪攞個鮑魚入去廁所咯咁樣，咁攞鮑魚入去廁所好正常啊！你唔係攞人哋嘅鮑魚入去廁所食啊，大佬。咁啊，表面資訊就係咁樣啫嘛，你有咩好賴啫？冇得喺度咁樣話，啊，唔似香港人咁樣，點撚樣先似啊？咩人都唔似啦，咁樣嘅人，大佬就係咩人都唔似，所以先成為新聞啫嘛。如果唔係，點會成為新聞啫？所以我又即係有時候覺得，唔好即係。一下子就即系我都唔可以用输打赢要嚟到去描述嗰种咁样嘅说法或者咁样嘅态度，而系即系喺呢啲位置上面嚟讲，即系冇乜捻嘢好赖嘅咁样，系咪先？同埋即系我又觉得即系我都觉得即系大家推崇本土意识啦、啊，即系大家都推崇呢个本土身份认同啦、啊、咁样，咁但系。都唔使去到一个好一个地步，就系话，总之香港人就系好嘅， 总之柒嘢就系大陆人， 系啊，总之香港人 品德， 香港人圣洁嘅，香港人品格好捻高尚嘅，香港人担屎唔偷食嘅，香港人咧就全世界咧就最捻有文化噶啦，香港人咧又唔捻贪慕虚荣，香港人咧又绝对唔会 P 图， 又唔捉红灯， 系啦，香港人又唔捉红灯，系咪专扶阿婆过马路嘅，有时扶佢几转行嚟行去喺条马路度都未翻到屋企，咁你唔会系咁捻样噶嘛？有时即系香港人，其实事实上本身系有好多陋习噶嘛，即系呢啲系香港人不嬲都认噶， 即係喺過去嚟到講啊，香港人不嬲認噶，你講緊香港人貪錢都冇人會講噶，即係冇人會有異議噶，冇人會有否認噶。你話香港人短視啊，追跟風啊，一窩蜂啊，羊群啊，又或者係貪圖短利啊，中意炒賣啊呢啲咁樣，咁呢啲係咁樣㗎喎、哦、我唔係即係當你講到香港人咁樣嘅時候亦都唔需要代表就係覺得就係所有香港人都係咁樣咁梗有啲人係好撚聖潔㗎啦咁樣咁但亦都有人即係抗工唔請假湯姆咁湯姆係香港人嚟㗎呢你無用置疑係咪先佢係抗工唔請假有咩嘢好講啫 日本嗰方面唔會承認佢日本人 係啊你唔會唔係喎佢娶咗日本老婆佢係抗工唔請假做乜撚嘢冇嘢好講㗎咁你譬如X Japan 事件咁樣咁你唔通又賴喎佢搞錯 關係大陸公 安人嚟嘅，大陸人嚟嘅，屌你老味，場地大陸人嚟嘅，咁你未有咩理由唔提主辦方啫咁樣？咁你有個地址，填咗份表唔代表，新香港人嚟噶啦，嗰啲係新移民嚟啦，唔係香港人，唔係啊，屌你老味，即係頭先我哋講。嗰一扎嘢，又或者係你叫咗佢填表，佢唔叫佢交，佢就唔交。又或者係頭先我貼咗條 link 喺 chat room， 我貼咗呢個咁樣嘅175集嘅笑死朕入面講嗰啲辦公室柒事，嗰啲係香港人嚟㗎。 嗯， 咁你香港而家係有一班人做事撈教瀨氣，做嘢即係唔會諗多步，唔實事求是，又或者係敷衍失責。咁嗰啲係香港人嚟㗎。即係唔需要，即係就算喺本土意識或者係我哋要去強調嗰、那個推廣嗰個本土身份認同上面嚟講，唔需要即係去到一個好極端嘅地步，甚至乎一個扭曲嘅地步，就講到就係話凡係衰嘢就唔係香港人做，香港人喺外國喂屌你老咩，喂搞到人哋。搞到人哋啊，日本食店啊，要出 post 屌啊！你唔会话剑心唔系香港人啊？ 搞近你啊！ 点会赖鸠啊？屌你咁样，剑心系大陆人嚟噶啦，香港人 先新移民嚟噶，屌 系咪先？系大陆人先改啲咁怪嘅名噶啫嘛！屌你老咩向乜捻嘢建设啊、零计划啊、剑心啊，咪类似嗰啲咁名咧？唔系，要剑心系香港人嚟噶，屌你老咩？咁你冇得拗噶嘛？系咪？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就算是推廣呢個咁嘅本土身份認同，亦都唔撚需要去到一個咁樣嘅咁極端，去到扭曲，甚至乎係失去理智嘅地步咯。咁就講翻呢單嘢啦，咁樣咁究竟嗰三條女點解會咁樣咧？真係諗唔到，真係點樣諗唔到嘅？由邊一個角度諗都諗唔到嘅咁樣。咁就希望佢翻到嚟嘅時候有機會可以同我哋做翻 解釋一下， 做個專訪啦，做個專訪，我覺得係樂意嘅。 嗯， 我嗰度乐意嘅喎，唔系你睇翻佢张相，你睇翻佢嚟张相，我够胆预言啦，即系我够胆预言佢哋会做访问， 嗯， 我够胆预言，大胆预言佢哋会做访问，甚至乎如果真系做访问咧，我就谂下咧就 叫打领访问， 就唔系谂下就可能真系上印水产嘅宣传伎俩嘅未定。 哦， 都可能系， 即系邀请佢上嚟。点解你手臂贴个贴纸先上紧水产嘅？ 系有可能系咁样。咩嘢？除咗呢个解释之外，好捻难解释，好捻难解释。跟完之后，我哋三个就做一个，歌唱组合，就叫上紧水产， 上紧鲍鱼，或者我叫鲍鱼，我叫牡丹虾，我叫三号。 系， 我哋系上紧水产， 水产三姊妹， 2017年新女子组合 Super Girl 大镬， 系 Super 师傅咁样。 我个字系咁样，如果你唔系咁样解释唔到，所以我期望如果佢哋而家好彷徨嘅时候，嗱我而家赠条好票俾你， 我冇出路， 一翻嚟就出道，就出道就叫上印水产，跟住改晒啲名做鲍鱼啊，你谂下边个做鲍鱼啊？ 黑椒鲍鱼啊， 做牡丹虾嗰个就数，牡丹虾嗰啲啊咁样，哇做生蚝同鲍鱼，嗰两个集斋包剪特，赢咗做牡丹虾。套衫都唔同啲啊，大佬，包完套衫点教？点你牡丹虾二粒啊嘛，着件间条衫就系啦。咁你其他鲍鱼同生蚝好难谂。 听个壳咯， 喺西洋菜界摆出大兴啊，鲍鱼包虾乜嘢？ 鲍鱼 solo 啊，而家咁咪即系，咪你唯有咁样出道嘅啫。话俾你听，如果唔系你而家又出晒相，头先我教薄捻到。又出晒相，又出晒名咁样，一定系要咁样搞噶啦，咁样，咁就希望 希望他們的聲道 是啦，希望是啦，如果你不知道你懂不懂得唱歌或者有沒有人作曲可以找七叔在七六二幫 很快 七六二幫忙 外賣紙都不行 咁啊，咁啊，希望大家希望即系有美好嘅前程啦。好，休息一阵，翻嚟继续。